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话里话外，十一假期的特别节目，今儿就算是开始了。那么今天明天呢，我们推出的是广播剧，剧情是什么呢？说的是咱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东新屯村那儿的故事。那位说了，这一个小小的镇店，镇哪村的武的，能有什么故事啊？嘿，还分两天说。哎，您呐仔细听就知道了。这头一个故事呢，叫做青云烟花冷。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呢，距离现在还是不太远，是吧？家里面有老人的回去可以问一问，是吗？多长时间呢？距今400多年前，嚯，没法问了啊。那时候呢，说那个吴三桂您还知道吧？哎，他还跟着明朝的崇祯皇帝混呢，统领大军，镇守着山海关。作为后方的青云殿这块呢，也有一支吴大帅的驻军，驻军的将领是一位叫做苏定安的将军。 嗨，你撒什么泼呀？你也不打听打听，别说东新屯了，可这青云殿谁不知道我钱五爷的名号？大爷，我看你一个人可怜，发发善心，你别给脸不要脸。 巧了，姑奶奶，我别的没有，就是要脸。钱老五，你的那张脸给我，我还嫌丑呢。 许山，别太嚣张了，爷我今天抢你回去洞房，你连个哭的地儿都没有。 你敢？我哥哥。 你哥哥个屁。许盼那小子这几年给你写过几封信？五爷，我告诉你，那小子命薄，早死了。 你要是再敢胡说，我撕烂你的狗嘴。 反了反了，连钱五爷都敢打，看我把你整回去后怎么收拾你。 光天化日强抢良家妇女，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是谁？ 你不说他哥哥参军没有音讯吗？告诉你，老子就是他哥哥，天底下所有当兵的都是他哥哥。 你哥哥？ 钱老五，小爷不在家这几年，你小子很嚣张啊。 许盼。 哟，没瞎呀，还认得小爷呀？ 你 什么你？给你五个数的时间，赶紧给我滚。 我 一二三四五。 你真的是将军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苏定安。 定国安邦。 哼，姑娘取笑了，想我大明朝眼下内忧外患，苏某一介莽夫，忠君实录而已。 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这救命之恩。 这救命之恩该当如何呢？苏定安出手打跑了恶霸，这许家小妹就已经是芳心暗许了。但是随后自家的哥哥跟随苏将军奔赴前线，自此是少有音讯。几年过去，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再往后呢，就成了寻不着婆家的老姑娘。此时大明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说的是这一天，东新屯来了一队打从前线溃败下来的明朝官兵。 妹子，快开门，开门。 哥，你这是苏将军他？ 金兀术啊。 来者不是旁人，正是许晨的哥哥许盼。背着的是重伤的苏定方， 三天三宿啊。许姑娘是衣不解带，服侍在床前。终于苏定方醒转过来，往后半月有余，在许姑娘的精心照料之下，这个苏定方伤势渐好。 怎么，你还要走？ 国破山河在，吴三桂领着清兵占了北京，可福王在南京即位，我决心投奔，力争率兵收复失地。 好男儿志在四方，将军此念我不拦你，只是 姑娘的一片心意，苏某怎能不知？只是大敌当前，岂容儿女私情？这是我随身玉佩，赋予姑娘。如蒙不弃，他日光复大明江山之时，便是我来提亲娶你之日。 有道是儿女情长，又岂在朝朝暮暮？苏将军南去了，留下了重伤致残的许盼和许家小妹。说好的光复大明江山，却再也不见明朝的兵马北上，倒是苏定方兵败身死的消息传来，是难辨真假呀。又是20年过去了，南明政权被彻底的灭亡了，改朝换代，此时已是清代康熙年间。又是20年，说是某一天，东新屯的一户人家来了一位老和尚。 你是苏将军？ 世上已无什么苏将军，老和尚而已。 你居然还活着？ 是啊，当初兵败如山倒，我也入了空门，只是残生心愿未了，想着再来见许姑娘一面。 唉，你随我来。 这老和尚苏定安最终看见的是村口天仙圣母庙前的一座坟头。 关于你的死讯，我妹妹始终没相信过，她说无论如何都要等将军回来。她等了10年又10年再10年，10年前她 我 这庙前的青石是他曾经做过的，他天天坐在这里等将军回来。临终前他嘱咐我，让我把他葬在村口庙前，说只要将军回来一定能一眼看到他。 许姑娘， 妹妹让我把这块玉佩交给将军，她让我告诉你， 徐臣怕是等不到将军了。能与将军相遇相知，徐臣此生无憾。 繁华山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身似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惊大的山峦，容我 醉的你是转身，等酒香醇的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花一冷唱的是天凉好个秋啊。话里话外，十一假期特别节目头一天给您讲的是咱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东新屯村的传奇故事。古老的东新屯村坐落在凤河南岸，距离京南古镇青云店是四华里，历史上属于顺天府管辖。那么前面故事里面提到的天仙圣母庙是如今还在，您要是有兴趣可以过去瞅瞅。在这儿呢还曾经有个关于凤凰鸟的传说，说那凤凰啊吉祥的鸟儿落脚的地方便是吉祥宝地。这曾有一只凤凰在青云店镇落脚，然后就飞进了紫禁城，后来呢此地就出了一位爱吃手擀面的娘娘，这也就应了凤凰落福地的传说。要说这段那是清代雍正年间，本地一位姓吴的姑娘被送进了皇宫，机缘巧合成了皇上的宠妃。话说那皇宫里头得了吗，山珍海味呀、啊，见天每天每换着样变着法的吃， 但是无论呢这御膳怎么花样翻新，都没能让这位吴娘娘吃顺嘴儿了。时间一长，病了。 他一个乡下人，吃东西还挑。我说过什么来着？见人就是矫情。 哎，额娘，无非只是想家了，您别对他那么大成见嘛。 满汉不通婚，你别以为自己使的那些小手段我不知道。就算他现在顶的是旗人的身份，也改不了他的血统。你是皇帝、哎、 好好好，皇额娘，儿子知错了。 这雍正啊，说是知错，可是看着心爱的女人日渐消瘦，这心里头他不是滋味，能不着急吗？于是呢，派人找到吴娘娘的母亲，偷偷的把老太太带进宫，成了一名私家厨娘，专门给吴娘娘做面吃。哎，您还别说，东新屯村祖上据说是打山西迁过来的，做面的功夫实在了得，杠杠的。你甭论是什么蒸啊、煎啊、烤啊、炒啊、炸呀、拌呐，没多久，呵，宫里头已经有了吴娘娘藏了一位神仙的传说，带着出神入化的食物勾住了皇上的心。于是这皇太后老佛爷挑了个黄道吉日，去吴娘娘的宫中啊，来了一个一日游。 太后驾到，未曾远迎。 哼，我这腿脚利索，用不着你非得远迎。 臣妾不是这个意思。太后，快到晌午了，您想吃点什么吗？我让御膳房。 别御膳房了。不是都说你这宫里有私家御厨吗？让这神秘人物给本宫做两道菜，也让老太太我尝尝鲜如何呀？ 这 怎么？ 是 当那一碗看似朴实无华，实则油光水滑的面条端上来的时候，皇太后她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一碗面而已，怎会如此鲜美，口感如此筋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呢？ 回太后，我们东新屯村的乡亲们平日里吃的都是这些。 这面是谁做的？传上来，本宫要见见。 亲家母，听我家姑娘说，您要见我呀？哎呀，来来来，面后一碗汤，赛过活神仙。尝了我的汤啊，忘了那个他。 你哪儿来的老太太？竟敢把未经验毒的东西端上来，我……这又是什么汤？ 独家配方的面汤，亲家母，你觉得怎么样啊？ 确是美味。你叫我亲家母 啊？ 难道这丫头是你女儿？这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难道今天哀家要为了一碗面折腰？可实在是太好吃了呀。 就这样，吴娘娘他们家老太太吴老太太啊，靠着一碗面一碗汤，成功的收服了皇太后的胃和心。雍正皇帝也爱吃，还给赐了个名字叫老娘们面。这儿啊，别念错了啊，不是老娘们面啊，老娘们面。打这儿起， 这面呢就成了东新屯村以及整个青云殿这一片的招牌吃食。当然了，这传说是传说，您要是听着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通，哎呀，这个历史上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我得查查青石录，那就坏了，别较真儿。这碗老娘们面啊，它不是虚的，实打实的。您要去了，去村里面去尝尝，那您就知道了。家家户户都会做，翻着花样的，保证您是大饱口福。眼瞅着还有点时间，再跟老几位唠吃唠吃，讲个故事吧。话说啊，最开始啊，这个青云殿它不叫青云殿，叫青润殿。这儿有家很有名气的客店叫马林店，每逢朝廷大考之年，就有那各地的赶考的举子进京赶考，不是吗？哎，在马林店落脚，有这么一年，几位举子住在此店。呵，店主是热情款待晚巴婶，举子们聚在一块儿谈论谈论诗文呐、啊议议这个科考之事啊。其中一个年轻举子就问了，哎，我说各位兄台，做事以何为本呢？大伙儿闻听此言都说，嗨，上校朝廷以民为本呢，明摆着的事儿吗？畅谈尽兴，各自回房休息。当晚那位年轻的举子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呵高中状元郎，官运亨通，是青云直上啊，并且被皇上封为八府巡按、钦差大臣，一路是除赃官、斩恶霸、为民请命，那真是痛快淋漓。第二天一大清早，举子起床，把店主和其他的举子们叫一块儿了，给大伙讲他做这个梦。有人闻听此言呢，乐他，讽刺他，嘿嘿，你呀，做白日梦去吧。而这位举子很认真的对店主说，哎，我说老板，你这个店何不改叫青云殿呢？老板不解其意就问呐，哎，我说这位书生啊，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举子就说了，此殿距京城还有一站地，举子们去进京赶考都在此殿下榻，从此进京青云直上，步步青云岂不美哉？吉利吉祥花，哎，这个能为您招揽生意啊。店主一听，对呀，言之有理呀，于是一拍大腿，把马林店改为青云店。这个举子在兴致正高的时候提笔书写了青云店仨大字，哎，您还别说，之后这位啊还真就考上状元了。无巧不成书吧，故事好听吧，可您要问我哪朝哪代的事儿啊，我也说不清，总之都是传说。得嘞，今儿呢时候差不多了，再来首歌咱就得说拜拜了。您内感谢一下我们今儿这俩小广播剧的编剧金月左左，还有为咱们剧中角色做演播的宋明、程苑、刘超、戴乃尊、周京，以及后期制作郭宝宇。咱明儿还是讲故事听剧，各位回见喽。 回头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